近日像满阳华庭，总不适合你。近日夜深伤醉飘起，一抹冷漠空气。在这天，是你是无大小，多么神秘。谁人亦可知你真别离，浪漫地躺在睡藤，丝丝抱紧你。但是目光多美，令我可感到你在喘气。没说着，亦领会谁在了当你。打开苦痛去解决自己，让你那些冷却热情另有生机。离开我以后，我会习惯自卑。明天再偶遇，我也不敢偷望你。离开我以后，季节冷暖天气，我也置之不理。月明字也再不记起。离开我以后，我会习惯遮地。晨早到午夜，破尽漆黑想念你。离开我以后，醉了会看到你，梦中方可并旧地接近你。 梦中方可永久地接近你。